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比亲和战争演习骚动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对我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冒险活动演变成为一个实质性行动。他们从3月10号起把一个由超大型核航母考尔文森号、制导弹巡洋舰商普兰图号、宙斯盾级驱逐舰迈克尔穆匹号和梅尔号编成的核航母打击群秘密转移到朝鲜东海并加以部署后，进入了一场针对我方地区的突袭打击训练。就在3月11号一天里，核航母上派许多舰载机沿着贴近我方领空领海的航路飞行，进行了针对我军地面设施的投弹训练和突袭训练。